地睁开我的双眼，听你告诉我天有多远，游动的星辰，请帮我拖住时间，让我沉浸在你怀。 请为你守候永远。

风暴的侵袭，花

就这样爱着你，不管是过去和现在，汗水打湿的手绢擦去你眼角所有的伤悲，就这样爱着你，用生命回报你的信赖，一句青春的誓言将 con me tu